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之后的几天，史莱克学院的参赛队员们在大师的带领下开始了对战术的演练，尤其是新加入的四个人，每天都是在磨合中度过的。在唐三的调配之下，新加入的四人渐渐熟悉了史莱克七怪的战斗方法，同时唐三也决定了预选赛的参赛人员。预选赛虽然并不是很重要，但至少要保证出线，因此唐三确定的轮换人选就包括了魂力最强的邪眸白虎戴沐白、食物系魂师大香肠叔叔奥斯卡，以及近身强攻系魂师小五，还有他自己。胖子朱竹清以及宁荣荣三人则被暂时雪藏，一切准备就绪。三天后，天斗帝国赛区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开幕式在天斗城隆重举行。作为魂师界最盛大的魂师大赛，这场大赛吸引到的不只是魂师们的关注，从皇室贵族到平民，每一个天斗城人民都将这场大赛当成了最盛大的节日。开幕式在天斗大斗魂场内举行，早在一个月前，开幕式的门票就已经预售一空。要知道，这些门票的价格与天斗大斗魂场主斗魂中心的入场价格是一样的。作为天斗帝国赛区的主赛场，天斗大斗魂场从一个月前起就停止了所有的斗魂比赛，以便进行内部改造，将大斗魂场内的所有分赛场与主斗魂中心合为一体，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比赛场地。除了在整个比赛场地的北侧保留了一个贵宾区外，改造后的大斗魂场还能容纳8万名观众同时观看比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天斗城分区预选赛都将在这里进行。清晨，太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改造后的天斗大斗魂场已经迎来了庞大的观众群。观众们来得这么早，并不是为了能够早点进场，因为每一张门票上都有专门的座位号，他们为的是能够在这开幕式的第一天近距离地看到那些参赛的青年魂师，这其中就包括了不少怀春少女。正如大师所说，全大陆的魂师人数加起来也不超过6位数，而能够代表高级魂师学院参赛的学员们更是其中翘楚。这场大赛又有着参赛选手不超过25岁的年龄限制，可想而知，这些青年魂师无疑会成为少女们心中最理想的私募对象。毕竟要是能够嫁给一名强大的魂师，那绝对是名利双收的美事。而除了这些少女，哪怕是一些购买了贵宾区门票的贵族，此时也聚集在了外面。贵族对于招揽魂师从来都是乐此不疲的。此时以天斗大斗魂场为中心，几乎1/3的天斗城都是万人空巷的景象。早在几天前，天斗城内所有级别的酒店就已经全部客满，城市内的人口数量几乎激增了 50%。 为了这场大赛，天斗城调动了整整5000名城防军维持秩序，这才尽可能地避免了骚乱的发生。 哇，好多人啊。 宁荣荣忍不住东看看西看看，这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奥斯卡充当着护花使者的角色护在宁荣荣的身边，他尽量低着头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模样。不只是奥斯卡，除了几名光彩照人的女孩子以外，不论是史莱克七怪还是替补的几个人，此时都尽可能地低着头，因为他们身上的装束实在令自己有些汗颜。标准的史莱克学院校服的颜色，那并不是普通的绿，而是一种介乎于黄色与绿色之间的颜色，用戴沐白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屎绿色。为了这场精英大赛，品味奇佳的弗兰德院长特意给他们定做了这身队服。队服的材质倒是很不错，穿起来也很舒服，但它除了是屎绿色的之外，每个人胸前还有一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前胸的怪物史莱克图案，而这个图案的颜色是鲜艳欲滴的翠绿。这还不算什么，最为奇葩的是，在每个人的背后还有6个用红色丝线绣上去的鲜明大字 诚招冠名广告，六个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广告费用请找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先生面谈。为了这身参赛服装，史莱克七怪曾奋起反抗，但最后还是被弗兰德给镇压了下去。在众人的极力争取之下，弗兰德才勉为其难地表示，如果真的有广告收入，那么他将拿出广告收入的三分之一给他们这些参赛队员，剩下的留作学院建设资金。对于戴沐白、朱竹清和唐三来说，这笔钱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其他人，钱还是很重要的。更何况当初史莱克学院的情况，唐三等人都看在眼中，此时好不容易有了个赚钱的机会，他们也不太好驳弗兰德的面子。这位院长虽然阴险狡猾了一点，但这些年为了支撑学院也实在不容易。当然史莱克七怪也曾求助于大师，但大师的回答也十分奇葩。大师告诉他们，这队服虽然难看了点，但是也是对于他们心理素质的一种锻炼，如果能够在众多嘲笑声中面不改色，那么他们的心理素质就达到一定的强度了。史莱克七怪暗地里嘀咕，这锻炼的分明就是脸皮的厚度，哪是什么心理素质的强度啊？再看大师，他以自己是学院代表为理由，和弗兰德一起拒绝了跟他们穿一样的队服。他们的服装只在衣襟的左胸位置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史莱克图案。也正是因为这奇葩的装束，当唐三等人一进入人群的时候，立刻就受到了格外多的关注。 那是什么学院啊？哎，天哪，他们好像刚从茅坑里爬出来的吧？ 是啊，哈哈，笑死了，他们胸前那个绿色怪物真可爱啊，耳朵怎么跟喇叭似的？ 哎，你看你看，他们背后还写着什么广告，真有这样的高级魂师学院吗？你看你看，哎，这样也能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吗？简直太好笑了，真是林子大了，什么点都有。 小声点，人家怎么说也是魂师啊，不过估计也只是来走个过场的。你看里面还有个胖子，长得跟球似的。 哇，还真是啊。 如果现在地上有条缝，那么史莱克学院的这十一个学员恐怕会争先恐后地钻进去。他们也没想到这大斗魂场外竟然会聚集这么多人，他们简直就像是被展览一样，而且绝对是反面典型。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唐三第一个拿出当初参加斗魂大赛时戴的史莱克面具盖在了自己脸上。史莱克七怪见状赶忙一一效仿，可怜后加入的泰隆等四人没有这件装备，只能以手掩面，那样子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弗兰德走在最前面，一副我不认识后面这些人的样子，大踏步钻进了人群之中，跟在他身后的大师和柳二龙速度也一点都不慢。唐三终于知道什么叫欲哭无泪了，此时哪怕是让他去面对一个五十级的魂师团队他也愿意，总好过在这儿被展览吗？幸好今天来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队伍有很多，有近30个学院的代表，大部分民众的兴趣都被这些队伍给吸引了，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这才算是在历尽艰辛之后挤进了天斗大斗魂场之内。前来参赛的学员大都衣着光鲜，虽然穿的也是自己学院的校服，但至少没有一个学院的校服像史莱克学院这么奇葩。在那些或金或银或红或白的带着各种装饰花纹学院标志的漂亮队服的映衬下，年轻的魂师们一个个都像英雄一般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大斗魂场，那叫一个雄姿英发，大有睥睨天下之态。挤进大斗魂场之后，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了一眼，眼中尽是无奈之色。 唉，下场比赛我说什么也不穿这个了，太有损我的英雄形象了。 说着马红俊摘下了脸上的面具，因为这场大赛是不允许选手遮盖面部的，现在众人真有扒掉身上的衣服立刻离开这里的冲动，穿着这身衣服比赛实在是太丢人。幸好今天是开幕式，除了开幕式之外只有一场比赛，将由天斗皇家学院的副队也就是二队抽取一个对手进行循环赛的第一轮团战斗魂，这也算是一场带着表演性质的比赛。 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是有奖金的，而且奖励方式非常直接，每获得一场预选赛的胜利，奖励500个金魂币，进入晋级赛额外奖励3000个金魂币。如果能够进入总决赛，那么天斗帝国不但会授予男爵的封号，还会给所有正式及替补的参赛队员每人奖励1000个金魂币。至于最后的总决赛，那奖金就更高了。弗兰德为了能让史莱克七怪同意背后打广告，已经放弃了这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到时候获得的奖金都将归学员们所有。 反正我们今天出场的几率也不大，回去以后我们再和弗兰德院长商量一下，告诉他明天我们说什么也不穿着衣服就是了，至少要他把背后那些字去掉。 此时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所在的地方是主赛场内专门为参赛学院提供的休息区，宽阔的休息区内足有上千个座位，分成了一个个区域，以便供各个魂师学院的学员休息等待之用。这里虽然没有外面那么多人了，但在一个个高级魂师学院的参赛队员进入之后，史莱克学院的众人依旧成了焦点。尽管他们已经尽可能地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但却依旧被很多人注意到了。不过魂师的素质总是要比平民高上许多的，虽然不乏流露出鄙夷目光和不屑神色之人，但议论的并不多。每个学院的队员都在各自的带队老师的率领下聚集在一起，等待开幕式的开始。同时各学院也都有一名老师在进行最后的报名登记确认工作，因为一旦登记好参赛学员，在今后的比赛中就不能够再增加或者替换学员了。没过多久，弗兰德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咦，你们跑到这个犄角旮旯干什么？ 众人都目光不善地看着弗兰德院长。 那就待在这里吧，报名工作已经做好了，待会儿咱们就将进场参加开幕式，你们一个个都给我精神点，别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面，你们可是要拿冠军的队伍。 冠军？癞蛤蟆也想拿冠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